好，欢迎到《Octa双周报》。今个礼拜咧就应该 TGS 特辑嚟嘅，但暂时摆埋一边先，将所有 TGS 特辑摆后边，摆喺我下 part。一百讲咗 TGS 应该系现在进行中嘅，应该 其实差唔多完噶啦。嗱，继续系我两个啦，记得 末日啦。 嗱，讲咗啲唔关 TGS 嘅新闻先。首先就系呢个礼拜，其实咧都几我讲唔讲我唔想讲偷图事件，因为烂 B 偷图已经唔系新闻嚟噶啦。咁讲咗科街先啦，系近排最红嘅 game， 即系佢出咗个佢官方系拗喺度唔知边 个有病地， 系个讨论，唔系首先系个讨论先嘅，先个讨论就系佢入边到底长什么样，即系佢科街嗰个嘢咩个 Q 版公仔咁样压下压下噶嘛，成个企鹅咁嘅款啊嘛，咁佢嗰个样，有啲人喺度讨论就系入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咧。咁咧就然后讲下越讲越兴奋，结果系乜嘢咧？结果官方出嚟搞浑水，就系话，诶唔好嘈啦，我而家整张图俾你，而且佢唔系正正常常咁整张图俾你，佢系整到系一个正点讲啊，比例符合人成年男性嘅骨骼，然后咁粗塞咗落去入边个嗰、那个科街嗰只嘢入边，咁就结果就个 非常猎奇啊！出现咗个 骨架系非常之猎奇嘅啫， 就系突出嚟黐喺个眼，系非常恐怖嗰种。 因为大家知道个眼其实系嵌喺个头骨入边噶嘛，但系如果佢个头个位置咧系唔可能系即系如果系一个正常人嘅嗰个头嘅大细嘅话咧，佢其实喺个身体上半部个顶啊，系高过只眼嘅，成个头高过只眼。咁佢咧就系拉条神经线出嚟，咁啊拉翻佢个眼嘅位置，咁啊仲有其他骨架嘅地方咧，都系折屈跌折咁样嘅样嘅。你话系有条友仔俾人封水泥咁封咗入去，我都信嘅。 好啦，跟住咧就因为依张嗰个猎奇图咧就疯传洗版，你各大出打洗到咧就哇唔识咁猎奇啊嘛，大佬大超俾啲咁嘅嘢我睇。 因为官方嘅意思就系、是、你哋班友仔摆烂嘈啦，再嘈我就用呢个做官方设定。 仲埋最紧要只嘢系一米八几，喂大佬同啲 Q 版公仔，大家谂住系咩？好似而家好似 Decca Dance 嗰类咁嘅机械咁，咪大概一米左右嘅啫嘛。 但一米八，我觉得系合理嘅高度嚟嘅。你谂下，如果佢真系要放喺现实，然后入边要呢个人嘅话，你如果你冇一米八只嘢，一米八嘅话，你系要搵啲150几cm 嘅人先可以入。 但系问题就系、 是， 如果你整，但系如果你人嗱，如果你一米八几咧，咁大只咧就会好恐怖啦。你想住哇，天得。 如果你谂你迪士尼嗰啲红公仔，唔系迪士尼啦，即系好啲中之人咯，吉祥物啲红公仔，其实你度一度佢啊，一米七一米八，好大只噶其实。但系你只要够肥咧，系冇问题啊，即系佢自己都好肥啦，你只要够肥，你睇落都系 Q 嘅，冇问题嘅。其实即系你见啲萝莉正太真系揽嗰阵时咧，都唔会觉得恐怖嘅。最恐怖系佢入边嘅部分啫嘛。 佢而家整个骨头俾你黑系呢条， 而且佢入边讲系接咗个人系接咗噶，所以入边系应该系冇一米八咁高嘅。我谂应该米七左右啦。佢咁， 但系总之系非常 好捻恐怖，而且仲系乜嘢啦？唔系净系佢而家，就系、是、因为佢咁样变咗个咪咪啊，就即系佢变咗个梗图咧，啲人咧就开始玩咗，系唔止佢自己半价。你科街自己玩自己咧，就系冇错。你官方系可以讲晒，咁但系啲人咧就开始咁样咁星之卡比点算啊？啲人又系 唔好想象， 唔好意思，唔系想象，我系见到人画咗出嚟，即系唔系我想象，系佢真系画咗出嚟，好捻恐怖。 好啦，跟住嘈咗一日之后，官方就话好啦好啦，我画个可爱啲好未？跟住你一个画师画一个可爱嘅，高度压翻一米左右，咁嘅想大，伤害已经造成咗㗎喇。 即係主要佢当初嘅语气其实就係讲緊係啦，你哋班其实佢係想唔班友仔唔好再拗入面系乜嘢，即係拗中吉祥物中之人其实係一个禁忌嚟㗎嘛，所以当然係日本嘅禁忌啦，但其实大家系唔想理入面系乜嘢㗎嘛。官方嘅意思就係、是、你哋唔好再拗入面系点呀，再拗即係佢意思係如果你继续拗，我就会用呢个做官设，意思就係我唔想用呢个做官设，所以拜托你哋收声。问题就係、是、呢你爆出咗就有啲人就讨论得更加自然，更加劲。咁佢就应该有少少出乎佢意外嘅。 结果就另一个官方另一个美术师就画咗个可爱嘅，即系就系冇破坏细路仔梦想。因为呢个 game 其实好似大屠杀嘅，但系佢走可爱路线噶嘛。你唔好整啲咁嘅嘢出嚟啊，大佬！ 即系有啲似乜嘢啦？似成班人食火锅咁啊，拗紧要咩汤底嘅话，再嘈地狱血前麻辣锅，跟住啲人话好、啊，跟住大佬唔好， 讲笑啫，你唔好乱。 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其 实本来系， 而家结果就濑咗嘢。 其实你真系啱啱见到嗰句系啱嘅，伤害已经造成噶啦。因为而家已经讲紧咧，唔止佢啊，即系龙猫啊，即系举凡你认为嗰啲肥肥可爱、吉祥物类嘅物体咧，全部俾人落晒骨架啦。即系 多咗佢唔少啊！呢个嘢， 我冇嘢，咁呢啲系玩下先，大家都知道。 咁我讲下讲一啲好嘅消息啦。首先就声优嘅翻工下厨就生咗对，佢太太就生咗对孖女。 以后我哋一齐，我哋以后一齐睇只 B B 同个猫嘅图啦。 系啦，咁咧，因为佢生咗孖女，所以咧佢阿翻工下厨之后早嗰、那个早人节目咧。佢做早五年嘅，我 star 嗰个节目咧，佢就唔做得啦，因为佢讲真，你凑如果凑女嘅话咧，你朝头早，因为嗱七点钟做早人节目嘅话咧，基本上你五点钟你就你四五点钟起身噶啦，跟住你翻你嗱，我再六点钟翻到去电视台啦，你五点钟起身，点凑屋企凑，你有咩有个家人斗啊？即系对于个声优嚟讲，其实辛苦嘅， 个时间安排会比较麻烦咯，主要系。 系啦，咁又或者始终我屋企凑有凑细佬啊嘛，咁佢就推咗呢个节目，因为呢个节目咧之前咧就三字文一接嘅，咁佢就接做咗五年嘅好似，咁就下唔知下一个点边个咧就啱啱星期六就最后一集做完，咁就冇咗啦，咁就下一个声优接入边个未知，跟住好啦，跟另一单就系工程新菜就系 3DS 生产中了啦。就 即系我而家先完，我先都觉得几咩噶啦。 咁咧就其实都唔佢官方就冇讲嘅，但系有但系嗰就唔知说佢就有9月17号咧就有人手下行就望到，咦生产中了。咁咧我睇到个即系人即系有啲网友啊手行留意啊，见到之后我睇咦系真系生产中了，不过都算挨咗好耐啦呢部机。 我觉得其实如果以部机嘅生命周期，其实佢可以挨耐啲嘅问题咧，对老人嚟讲咧，佢已经唔高嘅产能咧。再分啲俾 3DS， 其实系不宜将个产能全数转移，即系将个工厂全部转咗做 Switch 嘅生产线好过，因为佢又唔系真系咁好卖，啲人嘅需求可以由二手件啊或者佢库存去满足到嘅，而且个需求其实已经系大幅萎缩中噶啦，因为佢两部机个定位完全相同，基本上佢系理论上属于佢系手机嘅后继机嚟嘅，都已经系。 围巾都冇 game 出啦。 系啊，咁佢而家就剩翻啲美士机，啲回收系嘅嘢，佢仲会有少少放落，因为 Switch 唔系太想啊，但系而家 Switch 个咁啊政策问题啦，即系以前我哋通常揾呢类 game 系揾末代主机噶嘛，末代掌机去移植噶嘛，但系而家系冇咗呢样嘢，而且老任对呢方面嘅政策 好似而家就掟咗去网上商店，好似今个月应该今一好似系下礼拜出嘅 Creator 嘅自动 Upper。 咁呢啲回收后再回收，我知系第一，我唔系讲呢啲呢啲古老炒翻出嚟，我讲紧啲啱啱要回收嗰啲嗰类。第一，个数目已经少噶啦；第二就系、是、老任 Sweet 都容许嗰啲放上去嘅，因为老任自己都有个超巨型回收廊叫 Esop 噶嘛。入边其实你睇清楚入边系好捻多啲咩Indie game 啊，即系或者日本叫同人 game 啦，或者系呢个啲嗰啲回收系啊嗰啲。总之，其实佢入边好捻多咧，冇正式出带嘅 game。而对呢啲咁嘅成本越低越好嘅回收 game 嚟讲，咁我出电子版，咁我悭翻好捻多成本啦嘛。通路唔使俾东路啦，虽然要俾老任啦，即系但系原本你都要俾老任噶嘛，够钱，你要喺老任嘅机上面出，你理论上都要俾佢噶嘛。 咪三分账咯，我当工价啦。 然后你嘅生产成本就唔使晒啦，你部机你嘅嘢唔使生产嘅，你基本上掟上 sofa 啫嘛，你 sofa 维护成本系平过你整个 game 出嚟好多噶嘛。即系佢咁样嘅情况下，佢因为时代开始转变，啲人大致上。都开始接受你买纸板啦， 同埋旧 game 有好处就系、是，因为佢本身就已经叫做咩资源回收嘅，就算半价减冇所谓，即系例如话我前嗰排买咗 Bio Remix 八 Bio 一 GC 嘅，本身佢已经出咗唔知几次啦，咁佢减半价，唔知佢半价，跟住我再半价再半减，我几廿蚊买咗只 game 翻嚟啦，佢冇成本嘅，我可以几廿蚊买只 game 翻嚟玩，就算我唔玩摆喺度都冇所谓。大家着数， 即系我真系会见，我仲会见到，即系如果你之前讲嗰啲咩实体商贩啊，唔系呢个限定版嗰啲赠品商贩嗰类嘢啦，其实你依然可以做嘅，因为即系你嗰类咁少量而有高价嘅，佢咪照生产咯，出嚟佢唔系俾饼带你啫嘛，因为俾饼带好似个 唔系唔好话 费贵啲 嘅。讲起话限定商贩咧，喺英国咧。Mario 3D Collection 咧排第三啊，今年第一嗱边之前嗰只咩咧？一只就系《最后生还者二》，一只就系就系《动物之心》排第三个系。虽然嗱 记住啊，英国佬呢啲游戏嗰声线好奇怪啊！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奇怪先。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系因为如果你实体 game 嘅话咧，仲要收税，你系仲有佢个销售税啊嘛。我唔系好清楚啊，系你喺网上买可唔可以？ 都应该要，都要 嘅。唔系有办法避嘅，因为你网上买嘅话，你系即系你如果你系买零嗰张点讲啊点数卡嘅话，就可能佢都要收埋你税。但你用信用卡买，可能可以避得到。我唔系好清楚啊，因为 知啊，一定要嘅，唔系你冇着数，唔系追到你一副啊！哇，个电子版我唔使夹，佢冇水，我肉死，一定再啲 全球化就会出现咁嘅情况。 咪依实系同计嘅，放心，呢啲税局系全世界最精明嘅机构嚟嘅，佢实同你计。 总咁啊，老任讲完就讲Sega啦，即系理论上系死对头啊，但系已经唔讲叫死对头好耐啦。咁啊，Sega就点讲啊？出咗张图咁样就系个。应该系编辑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我做咗 model 喺就喺趴喺张个台面度有个交叉手势咁样，啲人话又再传翻啊，话系咪 Sega 同 Xbox 有啲咩重大合作，甚至系又系传咗好多年嘅 Microsoft 要收购 Sega。 嗱，因为咧依家咧就当我当系 TGS 部分嘅就系、是、Microsoft 疯狂收购一个大五角星集团啦。应该讲就系游戏公司控股公司啊，收购嗰个系咁。既然收购依家唔收购嗰间啦，同埋而家趁住 Sammy 冇乜钱，咁睇下 Sammy 可以走 Sammy 手边挖咗私人过嚟。 即系呢个，因为呢样嘢佢成乜佢哋未来眼去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唔系咁 就尖卡年代已经未来眼去啦，佢哋依间公司。 佢哋真系喺理念上其实好接近嘅，真系好想，即系已经有一定相当嘅合作噶啦。讲翻啲历史啦吓。即係尖卡年代，即係尖卡個 OS 其實係 Windows 2000嘅一個特徵，一個內嵌版嘅 Windows 2000嚟嘅，記錯的話。 係啊， 即係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合作就由嚟已久啊，真係好耐好多好多年前。而且你講緊係即係Sega 自家啲機咧係當年啦，而家就冇，因為礙於呢個市場反應，就佢其實有啲係去咗 Xbox 嘅，去咗 Xbox 度出，但係最後都係多平台啦嚇，因為。佢哋個理念係比較相近，所以做起嚟係熟啲嘅。咁但係礙於日本係唔會有 Xbox 市場，係從來不存在。 不過比較微妙就係、是、要收，佢已經過咗最值錢同埋值得收購時候，嗰陣就係你要收購。尖卡前代就應該收購啦，好啦，跟住俾 Sam 收購咗啦，咁好啦，跟住而家嗰啲叫做大粒佬嘅走嘅，而家死剩走剩咩啊？将人龙系由 Studio 或者拉斯，或者拉斯就子公司添。 其实我睇嘅就唔系呢啲大粒佬，老实讲，大粒佬佢点讲啊？Microsoft 有钱叫唔翻佢哋翻嚟咩？重点系下边工作室嗰扎技术，第一就系、是、多年嚟积聚嘅开发经验咯。硬佢哋点讲？有啲嘢系因为呢啲技术面咧系唔会外流俾其他公司嘅，即系唔系讲紧你个引擎。当然佢哋都用人哋嘅，但系个引擎点样用啊？嗰啲心得啊，呢啲嘢咧。其实应该一路都喺个公司入面流传嘅，技术部门嘅嘢嚟，咁就应该系仲会对佢哋开发有价值嘅，佢哋同埋有啲 sense 问题，即系你鬼佬开发日本 game 咧，真系唔系个个都系对马战鬼咁恐怖噶嘛，即系好多都系即系你开出嚟就同花木兰差唔多咁嘅款嘅，好多时好容易出现咁嘅情况，咁佢就要需要个当地响度，咁Sega 非常适合做呢个 Microsoft 当地响度，呢、這个真系当年 Xbox 年代佢哋喺度传紧佢哋收购已经讲咗好耐啦， 咁又系。 即系咁多年阴魂不散， 即系依传都好似冇料到，唔知今次会落外料啦。不过真系嘅，其实几微妙，因为传得太耐啦，叫做唉。讲得好臭， 咁你会唔知佢会唔会俾一次狼来？你话嚟真系嚟条狼噶嘛？ 唔系，嗱、讲下收购啦。咁咧，我讲下啲追加报道嘅，之前讲过噶啦。Apple 同埋 Apple 嘅麻烦嘅烂体交之战，咁咧新消息就系、是、Apple 咧就同 Spotify 啊、Tiki 啊、Honey 啊呢几间公司做咗一个叫做咩供应用公平联盟，就对抗 Apple 向消费者收税打击创新嘅行为。我唔明对抗消费者，边个消费者？ 其实我理解佢哋组联盟嘅，不过就系、是、咁样，不如你哋自己开一台啦。即系好认真嘅，佢哋加埋嘅市占咧，开一台新嘅平台咧，绝对足够。 嗱，咪直接讲佢就系、是、你开个 OS 出部手机咁点咯？ 咁啊，唔一定要去到 OS 层面嘅，最少佢可以开自己开个平台，你当 Steam 咁样嗰种自己整个平台出嚟。 问题就系、是。 问题就系 Apple 唔会俾你 ，Google 都唔俾你。 呢啲就你真系自己谂掂佢，即系因为Apple 同呢个 Google， 点解 App Store 同呢个 Google Pay 以外嘅手机开发平台其实系存在嘅。问题只不过系你第一又会有个授权问题啦。如果系 Android 机又还好嘅，其实因为Google Pay 系冇唔系同呢个 Android 机唔系绑定嘅，两者唔系完全恒定嘅。最紧要最简单就系我哋北方邻国嗰十四亿人咧系唔用 Google Pay 嘅。即系佢哋咪用嗰啲咩我都唔记得咩应用宝啊嗰啲，我以前记得噶嗰啲名，因为以前我做开发嗰阵时要掂，系其实嗰度有几大家嘅嘢噶。咁其实因为 Apple iOS 只系占咗成个手机市场嘅两成啫嘛，即系当然啦，你如果你可以形成一个新嘅联盟平台出嚟，其实系可以同嗰边施压噶。即完全冇问题，你咪双龙雕咯，你唔好即你唔系话去而家咁样又要嘈又要喺人哋下面，即咁样变成有啲难睇咯。你真真正正走出嚟开一台咧，我觉得反而可以，即你而家咁样，我都唔知佢走出嚟做乜嘢。 即系用埋我形容就咩？大众黑衣联盟，你班嗱，因为嗰阵拆账咧，我成日都话， 嗱呢个退稿噶，唔好意思啊。 拆账咧，三分账，你赚几多分几多？ 系啊， 即话好简单就系。你哋要唔要嫌佢贵？就系因为你赚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学 Apple 话斋，你赚几廿亿。跟住好啦，你佢最攞命就系咩？而家 Apple 嘅 iPhone 喺 smartphone 嘅市场占有率咧，基本上未过两成嘅，八成几嘅都系 Android 机。但系问题就系、是，你成佢班契弟全部都话，因为你 Apple 啲客俾肯俾钱，我顶你个肺啊！你贪我场，一贪我场啲客肯俾钱，跟住嚟我场，跟住你问题，你又嫌我场收得贵，仲有唔系我场收得贵，系全世界一样 ，Google 都系收三成嘅啫。 系啊，呢、這个就嗱两样嘅就系讲紧点讲咧？佢呢、這个我觉得佢哋如果要丢，其实我觉得都系个上次我哋已经讲过，如果你要丢，咪同佢讲喂三成有啲多，收信啲两成半得唔得？咁你倾咯，即或者系你几个加埋一谷， 同埋 一齐去倾可能。 同埋听我有个。title 就有一间公司名就系、是、喂 Spotify 关鬼事啊！你本身你已经走咗法，你已经唔使佢跟 Apple 收钱，你可以直接喺网上订钱噶咯。Apple 已经叫做放开你唔收你钱噶咯，即系唔使你用佢户口系统噶咯。即系佢成日话 Apple 打压佢啊嘛。 唔系，我觉得咧就系佢哋点解要怂埋佢操埋佢一齐咧，就系、是、真系想搞个谷出嚟啊！即系我哋围攞呢个谷。即系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以前好多年嘅历史噶啦。咁你主机其实唔系部部主机嘅收嘅授权费一样嘅，系有扎人咧，啲授权费特别平嘅。嗰啲人即系譬如以前老任就冧狂啦，我唔记得几边几间啦。即系总之几大手，佢哋点解啊？春啲咯，我哋大只啲咯，点讲啊？压力高啲，你咪可以收你平啲咯。佢哋组成个咁样联盟，可以攞嚟咁样做。 纯粹简单纯粹讲，即系简单。 即系 业主费，即系翻就通，即系翻就成班小业主一齐组一齐 组间大公司，跟住同个大业主讲嗱，我哋而家就全部包晒租，即系有间二房东公司出嚟。去 一直讲减租， 系啦，然后同大业主讲减租啊， 唔系对 Apple 都系嗰句咯。你班小业主都好少喎、啊，搵几廿亿嘅喎、啊，你每年都 即系佢冇，即系你谂下佢哋加埋冇呢个数，点有压力咧？咁好正常嘅，即系再出言商，大家都想，即系平台想收多啲，咁 App 公司肯定想收少啲，呢种永恒问题嘅啫。即系都系嗰句，唔好将佢牵涉到道德问题。 纯粹讲钱啫嘛，有句 黑人真系唯一一个问题、就是。 你 App 包装嘅乸系好正，拉正义，因为消费者争取权益。你嗰句你讲纯粹讲就系你唔会收贵啫嘛，扮咩正义？即系 争取，即系譬如你争取到可以平啲，跟住你俾翻部分消费者，咁消费者肯定买单噶。即系我觉得唔需要讲道德噶，都系唔需要讲道德噶，你只要平就得噶啦。啲消费者会识拣噶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就系 YouTube 嘅Super Chat 其实系 YouTube 会收钱噶嘛，但如果你喺Apple 嘅手机嘅入边用 App Store 嗰个 YouTube App 入边去做 Super Chat 嘅话咧，其实系 Apple 会收一轮 ，YouTube 会收一轮，然后先带到落去个你赞助者对方。 所以 Google 咪出招就系咩？你如果唔惊嘅话，可以平啲。 系啦。咁咪冇 OK 咯，冇问题。 喂 ，Google 一直用呢招嘅就系、是，嗱、哦、你其实 Apple 都俾你嘅 ，Apple 系从来就话咩啊？嗱， 你唔系惊我都 唔系，你可以你只要俾翻摆喺个功能落去，你出面收一次钱我唔介意，但你要一定要有呢个功能。Apple 从来咁样噶 ，Google 咪咁样咯，就系、是、你喺个嗱 ，Google 你喺个 Google 入面订阅嘅话系收贵啲，系贵啲嘅，得嘅 ，Apple 系俾你嘅问题就系佢系要偏要话。 我记得好似计完数，即系俾咗，即系实际上就系 比 Apple 嗰部分个消费者肯比多咗嘅，咁佢就 OK 噶啦。 系咯，喂 ，Apple 同啦，再 Google 而家 Google YouTube 嗰个订购订阅月费服务咪咁样咯， 一样都系噶。 系你 Apple 订系贵啲噶。 喂 ，Apple 如果你班富卵贵，连去第度地方督你都懒，咁你咪俾咯，冇问题，你肯啫嘛。 所以呢样嘢真系黑人憎就系咩？喂，你唔系冇第二条桥，你硬系要 Apple 减价，哇，黑人憎咪就系咩？我系唔俾 Apple 赚钱，嗰日条气顺唔顺啊嘛？呢样咪就系你先斩后奏啊！要我，不过呢个算啦，我上次讨论过啦。好，咁讲完呢单嘢之后，我讲下 Key 社啦。咁 Key 社社长就喺 Twitter 度话：拜托，唔好将我入我屋企嘅游戏上 YouTube 做实况片。 即系呢个咧就两样嘢咧。首先就系现在因为 VTuber 兴起啦，令到游戏实况又再点讲啊？再兴盛咗起嚟啦，即系其实啲人唔系老实实，啲人唔系想睇你只 game 系点，即系有啲调翻转。以前睇实况主啦，通常就系睇我想睇佢玩咩 game， 睇佢玩成点，或者系原始啲嘅，就系我想睇只 game 入边内点样运行，甚至系如果个条友仔好识玩嘅，咁啊睇下人哋啲劲嘅人点样攻略。但系 AVG 冇呢啲样嘢，但系 AVG 冇呢支歌仔唱， 纯粹剧情咯。 你基本上系纯粹睇剧情，基本上就是将入边嘅嘢成个吸咗出嚟。 咁对于 Key 社嚟讲，喂大佬啊，咁我仲想卖 game 嘅，我几多 game 电子小说嚟嘅喂大佬。 系啊，出嘢呢都亦都系关于点解而家嘅 AVG 越嚟越没落嘅。我可以开定支票，往后应该会开个专题去提呢样嘢，咁去提 AVG 嘅没落啊嗰类嘢。咁但系咧，简单讲咧就系佢适应唔到呢个 AVG 系适应唔到而家呢个网上做实况呢个新时代。咁当然啦，有部分即系佢讲嘅就直情系佢要求唔好做，因为理论上咧你做嘅话佢系可以告鸠你。 其实所有游戏咧。佢都告佢，只不过唔出声啫。 唔系有啲系有公开授权嘅。 但有好多都冇嘅。 入脑入咪冇公开授权咯。Capcom 好似都之前记唔记得之前话Hololive 嗰度俾人落架嘅，就 Capcom 走翻出嚟讲啦。唔好意思，所有商用都必须同我哋倾，即系另一单嘅跟进嚟噶啦。佢就话所有商用都必须要同我哋倾。即系包括你个YouTuber 啊，或者系实况主之类， 系因为收钱咗你会， 系因为你会收钱的，即系佢讲嘅，佢个分界系商业使用，而嗰啲 YouTuber 因为会收钱嘅，即系当然佢嘅收钱唔系收费啦，系你赚咗啦，但系佢都认为呢个算系一个商业营运模式，咁佢就冇讲到清楚，因为佢主要系针对 Hololive 一间商业公司，佢旗下嘅无论系咩形式都好，就算佢卖同人字都好啦，理论上都系商业行为嚟噶嘛。咁到底呢个所谓嘅个人势，咁算唔算系咧？咁其实佢冇讲到好清楚嘅。你知，但系你知日本人就从来都系暧昧昧噶啦，中意。 因为咁嘅，其实佢对佢讲暧昧啲好啲嘢。 唔系日本人系个文化就系中意暧昧，你要讲到清楚，佢就话，即系你要一定佢表态出嚟，到底个人势 YouTube 得唔得啊？佢一定答你唔得噶。即系佢，你逼到佢表态啊嘛，你逼到佢，如果你真系有办法逼到佢表态的话，佢个答案就一定系 no。即系呢日本真系打交经验嚟嘅。 所以入咗呢啲佢同日本人做关生意就有佢嘅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大家有佢灰色地带咧，就大家有数讲，大家好做。 咁啊，讲灰色地带就要讲另一单，又系又系洗版式喺贪婪度睇洗版式嘅，就系、是、呢个吉卜力，即系吉卜力，佢订咗好似几百张， 佢宣称800张， 几百张个剧照素材啦吓，即系而且仲系全部都系名场面嚟嘅，好多都系。 总之话到明啦。唔好乱用嘅， 佢话 唔好乱用， 使佢系话使常识范围之内使用，佢唔系咁样反转噶，佢话请在常识范围内使用，即系有人就走出嚟话，喂咩叫常识范围？你讲清楚啲啊，即系你问呢个问题代表你唔识日本，同啱啱讲嘅一样，你问清楚佢嗰啲啦，佢就同你讲 low 噶啦，你只要同佢讲问清楚啊。乜乜乜得唔得啊？九成答嚟都系 low 噶。 但系咧，佢上啲翻嚟就嚟话系介绍啦，做 bot 啦，你喺 YouTube 上用片咧 OK 嘅。但系如果你攞嚟卖广告，咁梗系唔得啦。即系呢样，一般嚟讲常识，佢我常识就咩？攞嚟话你攞千层，你攞千层食饭嗰嘢攞嚟做食物餐馆餐厅广告，梗系唔得啦。但如果你话攞嚟做，攞嚟做喺 Facebook 里面做你嘅背景图啊，或者攞嚟喺 Twitter 上做图，或者甚至攞嚟做 Zoom 里面做背景图咁样 ，OK 冇问题嘅。 嗱几样嘢啦，第一首先就系佢，因为佢放出嘅图咧，虽然话800几张，好似好多，但你谂下，自古嚟出咗几捻多动画，入边嘅800几张 cut。其实就唔算系非常之多嘅，第一就系理论上，就算你点样用咧， 都唔会系取代到原本嗰个用途。你唔会因为睇咗个几张图就等于你可以唔使入场或者唔使得，你唔使买片睇戏噶嘛。 同埋 第一样， 同埋讲嘢就系吉六部力啲片，你睇得少咩？ 呢 每年都去过一次啦。 所以佢咧理论上你会违法嘅，好明显就系、是、譬如话你将人成海报人攞出嚟卖。即係首先講你自己自用係冇問題㗎，自用應該係冇問題，因為不涉及商業行為。但如果你攞出嚟賣錢，仲要係咩啊？咁啊，第一肯定 係做廣告，因為做嘅話做廣告咯。 第二就係、是、如果你攞嚟做廣告，就有啲危險，即係唔一定唔得嘅，即係但係都有啲危險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大家玩得最多就係配咪咪圖，攞嚟當係咪咪咁。 咪咪圖嗰啲冇所謂嘅， 即係嗰啲日本都叫大喜利啊，即係嗰種即係將圖配，然後下面配一個嘢，配嘢句嘢同呢個入邊係風馬牛不相合嘅。譬如之前我最有印象嘅例子就係我喺超達見到嘅，有張圖就係兩個蒙面，我真係唔知嗰度出處係乜嘢，因為我其實唔係好成，我睇好多，我背唔曬，係兩個夾住咗條女，即係兩個蒙住面嘅夾咗條女，咁啊拉住俾佢行，跟住佢話。先生入超市要戴口罩，咁样即系同一张图就系话，我即系呢个净系去买颜，好似话买颜色笔嘅十二岁少女咁样，即系攞翻嚟同之前啲时事啊嗰啲嘢去捞翻埋，即系呢种其另一种呢类咁嘅玩法啦吓。仲有就系一张系一只煤炭屎鬼攞住两嗰啲星星仔啊，攞嗰张图，跟住就话喺呢个CWT 即系呢个女性向为主嘅同人台湾同人展啦嘅场入边，喺 CWT 入边嘅配对，因为佢哋唔同颜色，每人攞住嗰系嗰四只色入边嘅唔同选择嚟嘅，即系四只色入边拣咗两只色，咁系咪好似四个角色去拣两个嚟做配对，即系嗰啲攻受配对啦，嗰啲 CP 系咪好似咧？佢话呢个喺同人场嘅妇女配对选择，跟住仲圈住一只咧，攞住另外两只色嘅话，呢、這个好明显就系一个极圈嚟嘅，即系极圈即系话你可以当北极圈，即系冷到深处。嘅 CP 啦吓，即系佢攞呢啲嚟玩咧，即系虽然你见我口述咧一啲都唔好，因为你真系要睇张图，你就会话，即系睇落去就会会心一笑咁样嘅玩得最多系咁样，咁就有人提醒啦。咁理论上咧，因为佢冇放出任何公开授权，所以理论上你系唔可以改佢张图嘅。理论上你系侵犯咗佢嘅同一性保持权。 但你唔只可以取张图，而系喺下面加料咧， 下边加嘢咧，咁你就冇改变到佢个张图。咁咧，咁呢个方法系比较安全少少嘅。咁当然啦吓，我就话我都冇理到呢样嘢，因为其实佢咁样放出嚟咧，常识范围内咧，你咁样加落去咧，佢系唔会。即系都讲咗常识啊嘛。 一个暧昧，但 如果你真系走去问佢，喂，我咁样加落去违反咗你同一性保持权，得唔得啊？ 梗唔得啦， 梗系唔得噶啦。 所以咧，有啲嘢就即系日本同人界咧，要就系咩？呢个不成文规定规矩咯，就系冇问啦。有啲嘢， 即系同老任一样，因为老任又系一个唔肯攞出嚟做公开授权嘅公司嚟噶，就系讲紧呢啲嘢，大家心照，唔好太过分，你都唔会 有 嘅。 系啦，大家因为嗰个日本人嘅文化就系、是。大家俾下面 啦。你踩界，只要唔係好大影響，我都唔會喐你嘅，放心。呢個係真嘅，係唔係中共式嗰種唔去，係真係日本人嗰種，即係少少過分都冇所謂嘅，其實。但係你真係問到明嘅話，就一定唔得。 即係我講就係、是。唉，有啲嘢讲明就沉啦，嗰种咯。 咁当然啦，亦都系对版权啊、版权法嗰啲嘢认识唔够深嘅人，就有少可能会唔小心踩到佢少少界。 但通常都唔理嘅。 但系即系啱啱我讲过，你改图改到啲字差咗落去张图上面，理论上系违法嘅，你理论上系侵犯咗佢嘅，但系佢一定唔会告你。我基本上可以打爆弹，佢真系告你嘅话，我开始做报新闻。 嗱，讲下啦，既然改图啦。嗱，边又濑嘢啦？佢抄图真系，唉！ 啊，即系呢个老老实实，我谂呢啲真系唔系新闻，呢啲天气报告。即系简单讲就系佢将图嘅一部分嘅素材，即系个角色就应该就冇差，嗱应该啊，真系唔知吓，角色应该冇，但系就俾人发现咧，佢个下边即系佢 海浪咧，就偷人哋一个海狮嘅 Amy 嘅2015年一张图嗰啲海浪嚟嘅， 吓，仲要系俾人跌倒图。 最惨就咩？ 偷图永远都系跌到图系死罪，即系其他你话咩？抄配即系抄骨架啊？ 你抄骨架抄构图 OK 嘅，大家都即系望唔多角嘅。 有啲人会砸烂佢，但系我唔会，即系最少我觉得。 唔系讲紧就系、是、其实图画方面咧就咩？之后文章大抄啊嘛， 即系结构呢啲嘢咧，基本上大家都抄唔到嘅。即系之前仲有单嘅，我唔记得边间啦，就系话佢一个好似系灰姑娘，佢入边讲话佢个少女的祈祷嗰阵时，佢个样同好相似，唔记得抄边个。喂，大佬， 千几千年前，唔系好似冇千几千，千几年前个你搵翻千几年前少女的祈祷嗰张图啊，都系咁嘅结构嘅啫，都系一个少女有只手骑紧土，跟住外边有个圣光照过嚟，呢个系基本上一个好点讲，一个好Spotify 嘅一个好图腾式嘅 诶，应该用最宽松就系用 Tapman 嘅二次创作原则系。你无画，你照住画唔紧要，你唔好 cut and paste。但问题呢张就摆唔就咩 ？cut and paste 搬过去嘅，最惨就咩？搬过去嘅，你连啲唔应该出现嘅嘢都喺出现埋身图上面。 当然写文字嗰阵时候讲到话，临摹其实系两个词嚟嘅，临同摹其实两个动作啦。临即系两张，你望住张图去画；摹咧就系张纸系过底式嘅，即系直接系描出嚟嘅。呢两种动作咧就系唔得嘅。咁临咧佢就话 OK 嘅。咁呢个如果你系临图嘅话咧，你系叠唔起嚟嘅。即系会好相似，但系叠唔起嚟嘅。 而模图咧，都起码就咩？你都用手画啦。 模图你用手画都好啦，因为都系会叠起嚟嘅，因为你模图系其实过底噶嘛。 佢而家最惨就咩啊 ？Cut and paste 啊！ 佢而家直情系 cut and paste， 更加就系死咗嚟，绝对都系个叠住嘅，就一定叠得起嘅。 最惨就咩？佢连啲搬张图冇嘢嚟衫啊，大髀嗰度嘢都吸喺身图上面，关先惨啊嘛。 嗰个系反光啊，嗰个系嗰啲隔篱啲岩石啊，即系水嚟咁，嗰个吸片嘅素材系水嚟嘅，所以佢会反射咗一啲岩石嘅图。即系如果你注重光影嘅画师，这个画师嘅呢方面嘅质感其实做得好好嘅，所以佢呢啲地方都有，即系佢会有啲反射咗个人啊，或者反射咗岩石啊，反射咗一啲佢呢张揭图不存在嘅嘢落去，佢都反射咗落去，咁啊变成咧就系佢吸片嗰阵时就冇消除咗佢，咁啊所以就变成就系另一个死罪，就系好明显地你系吸噶啦。 呢个画师系出咗名系专俾烂 B 有抄噶，系直情有传闻云话烂 B 个就嗰班友话你照抄佢图啦，嗰程度去到。 我听翻嚟咧就冇咁难听嘅，就系我要呢种感觉，即系佢个指示系我要大概系咁样样 啊嘛， 系咯。即系因为其实呢种嘅要求其实就好接近好多嘅业主都系咁样话，即系譬如我大概要咁样嘅嘢，即系佢意思就系我要呢种感觉，佢意思唔系叫你跟住嚟抄。但有啲画师就会将佢理解为你抄佢咯，即系会咁样理解成咁样嘅错误理解，即系我而家最善意嘅解读，佢就系应该系比较接近呢一种嘅多啲嘅。咁但系有部分画师就系、是、无论系佢系理解错误又好，懒又好啦，佢系直接吸嘅。咁其实呢啲嘢咧就话大陆手游入边或者系大陆嘅绘师手诶入边咧系经常发现，而且先讲唔系大陆独有嘅，全世界都有，只系大陆特别。隻眼开隻眼闭，甚至系发现咗都唔会有啲咩好严重嘅惩处，所以令到个风气就好泛滥。 嗱，结果佢先阿 Amy 就话：，喂，我图唔系免费素材嚟噶。虽然你觉得好似冇乜嘢，虽然可能张图冇乜特别嘢，但系嚟我都花咗好多时间画噶。 即系佢嗰句咧，系已经系讲系好捻无奈嗰阵，就系、是、已经系嗰间唔系，即系佢嘅言下咩唔系言下之意啦，就系个入边有个隐藏意思、就是，就系其实佢已经俾人抄咗好多好多次，抄到我都冇力啦去。即系冇力去谴责咩啦？唉，大佬，你即系 求助无门，唉， 即系个咩情况乜嘢啦？不要把别人的屁股讲成立体停车场，即系嗰只啦，已经系俾一成惨人入局佢噶啦，所以佢先要讲得出呢句嘢。如果你一次半次咧， 呢最惨就咩？佢个画师个绘画师阿苗话明。其实投诉咗好耐噶，冇人睬我咋、 啊。所以佢咪话佢点解会咁样讲就系咁样投救咗冇咯？点解呢？亦都系点解大陆嘅手游会特别多嘅情况出现？因为如果呢件事，我简单好简单，比咗系日本公司，细公司我唔 show 话，比咗日本大公司即炒，永不录用。 碧蓝航线日本官方就话明道歉啦，佢话系纯粹因为机卡嘢，就纯粹失赖啦。 呢个两嘢样嘢， 道歉啦。 件事发生呢件事咧，的确同佢冇太大关系嘅，呢个系叫佢啦。但系问题就系我哋一路诟病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冇后续嘅跟进甚至程序。喂，大佬，如果呢间公司发现下面，即系譬如好简单 ，C Y Game 发现抄袭嘅画师系永不录用嘅，即系如果你俾人捉到系描图级嘅抄袭，永不录用。即系如果你话构图佢唔计嘅，即系之前阿明之师都出现过一次嘅，就系俾人发现到佢描图定系吸素材，个画师系永后往，首先就马上落架改图啦，改翻张图啦，即系改翻原攞咗人嘅素材就抹翻佢重新画过啦，咁跟住就系嗰个画师系以后永不录用，因为你话如果你会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画师嘅话咧。 做咗啲唔生性嘅，呢、這个肯定嘅，即系呢个系冇办法避免嘅。问题系点样处置？而日本公司或者有名着重名誉的公司，有冇成日讲日本公司啦？因为中国都有着重名誉。 唔系咁嗱，抄有时抄袭喺手纹之十样，即系例如话 FGO 咁样，佢有一个角色嗰、那个嗰啲角色资料简介啊。佢照抄某本书，叫俾人嘈，咪又道歉，改翻咯。实有其间唔中都有呢啲嘢嘅，就大公司都有。 因为创作者你系冇办法完全约束咁大量嘅创作者嘅，总有啲唔生性或者系 有时偷懒诸如此类，其他嘢实有嘅。 偷懒啊，即系呢啲多少都会有 的。一次半次 OK 算，但系就系烂 B 嘅唔系一次半次，好难讲。 呢个就系在于个营运层面，就系讲紧佢点样，因为如果佢哋冇惩罚冇成，甚至下边就系话下边同个公司话啊，我出边道歉，甚至贬挞你都好啦。其实大家心照 OK， 我理解嘅谅解，即系佢咁样同个画师讲，咁佢下一次佢咪一样照抄咯。 仲要系捉唔到算数嗰种。 系啊，如果即系呢个你讲后续惩处嘅态度啫，即系但系烂 B 点解会咁多？首先第一就系我要声明一样嘢，唔系真系烂 B， 即系我点讲咧，唔系真。即系个开发商特别衰，即系成个中国都差唔多款噶啦。不过佢红咧，就会多人会发现到。有啲 high game 咧，啲冇乜人玩嗰啲咧， 抄足都有啦。 抄到足你都唔会骚佢啊！即系啲米克， 即系烂 B 喺日本好红啊，真嘅。 就系同佢另一间，就系当然啦，有啲聪明啲，即系呢个系点解会俾人捉到抄咧？而且系跌咗图咧，就是、因为佢冇我调翻转就系唔系话佢三个口供不一致，所以系真嘅，系讲紧。佢冇呢个咁嘅指示，因为如果佢常行有个咁嘅抄袭指示嘅话咧，系唔会出得咁低能。即系呢个一般的常理啊，一个咁大玩到咁大嘅公司，点解就是、因为佢冇咁嘅指示，然后佢都老老实实，你就咁睇张图，你会即刻 feel 到系抄袭，我唔信，我真系唔信。之后啲睇得好多，或者系咁啱系嗰个画师嘅 fans。之类嘅人先会发现到嘅啫嘛， 同埋个画师系受害者出咗咩？ 咁啊，呢个亦都系啦吓，总之有人系高度地检视，佢就会检视佢出嚟。咁当然啦，呢样嘢咧喺个编辑集编啊，系咪叫做集编？ 因为个 收货嗰个啦吓， 品管品质管理嗰个啦， 总之类似啦，收 check 货嗰个要 check 噶嘛，理论上佢嘅工作嚟噶嘛。咁佢 check 得唔好系佢嘅 check 得唔好啫。但系问题咧，我点解要讲个例子咧？就系讲紧而家最近又系好捻红嗰只米哈游又系。原神同埋佢就係咩未完成事件簿啊，甚至未定事件簿，佢嗰种抄袭就真真正正係官方抄袭。点解呢？因为唔似，因为瞄唔出，瞄唔到图。点解？就係、是、因为佢係系统性咁去抄袭人哋，所以佢会好注重会唔会喺法律上出现问题，而佢係选择啲专门嗰啲法律上你告佢唔入，但係你一睇就知係抄人哋啦。呢类嘢 最攞嚟，依最契弟嗰种咯， 攞嚟搏名气最引契弟就系呢种，所以你玩烂 B 我最多都话我都系劝你唔使玩，即系我话呢啲嘢你玩烂 B 随时你嗰啲咩safe 咯，突然间冇咗啊，搏救你啊之如此类，我都系讲呢啲嘅啫。但系如果你讲米哈游嘅话咧，就系、是、我觉得你走去玩佢咧，系贬损你自己嘅人格。即系话咧，即系明知佢系咁样咁无耻、咁契弟，你都照揾佢。我觉得就系有两个层次嘅情况、啊。所以今次咧，我就相对嚟讲系，可以话点话理解到 比较系有比肉酸啲啫， 系肉酸啲咯，即系唔会特别去咩啊。不过就系南边佢个管理松散，就呢方面嘅管理松散，我觉得只能系讲有少少系共业嚟。 不过又红人，你 game 红啊嘛。系啊，有冇咩大？有冇咩强国事务？ 强国事务就今次就应该就啊，仲有单Xbox 呢个实文呢、這个之前咪讲过咧 ，Xbox 佢系更新咗之后咧。佢会攞唔到咩啊？佢而家就系出个实名认证出嚟，跳个实名认证出嚟，系讲紧你一旦一日唔做实名认证，一日佢就系咁跳个实名刺伤出嚟。OK， 我当你唔在乎你嘅私隐，或者系其实你都冇得拣噶啦，你选择咗实名认证啦。咁跟住就有乜嘢咧？就系你外国一点系玩唔到噶啦，即系都几大镬，即系完全向锁国个方向行咯。即系都系点解呢个PS5。全球发售，除咗呢个地球以外嘅国家啦，即系咁呢两单，我谂佢应该都系会出国行噶啦。以现在嘅情况之下，咁就因为点解我上次会话香港有机会炒到 high 就系讲紧因为全中国嘅玩家会涌入嚟，而我嘅估计都系出咗事实，唔好话 PS5， 连 Xbox。死啊！时冷大啦，黑箱，连只黑箱都炒，都系断货，好似唔见炒，但系卖到断货嘅，系长期 keep 住个 Microsoft 嗰边，你都系话介乎有货同供应紧张之间，即系有时佢会有新开到预订俾你，咁佢就会偶不然会见到有嘅，但系偶不然就系经常就系断货。 out of sale。咁、呢个 out of stock， 佢就话呢、这个就即我之前都讲啦，其实两间当然有人话就话 Xbox 个产能系低啲嘅，即系香港个配货低啲，但亦都有人揾到咧，就系全球个 Xbox 个产能其实 Xbox 黑箱啦，黑箱嘅产能系高过呢个 PS5 嘅。即系呢个应该系产呢、这个纯粹系工你啊嘛，佢控制工厂嘅问题嘅产能问题，咁、所以就一如所料咯，两边都系缺货嘅，咁依然都系嗰句，如果有人可以搵到个正价嘅呢两部机嘅话咧，就通嘅途径啊，即系尽快通知我，即系佢，即系我屋企就系我件真系想买，坚系想买。 嗱，仲有咩嘢？ 尤其是呢个 PS4 就有个消息咧，就系话佢向下兼容啊嘛。 P.S. 五咧就嗱呢个就下一 part 我再讲嘅兼容问题。讲一单有趣新闻就系之前咧我 Touch Channel 讲嘅《录影带时代》，大家就要啱好讲话入录影带绝迹啦，跟住日本涉谷间住他人即系打坏念，开咗间喺个住他人入面开咗间录影带专区，有六千20万名带。 嗱，其实两者系应该有因果关系嘅，大家即系意识到录影带已经消失晒啦。但系对呢间厂嚟讲，我唔识，我成日读唔到佢个名咯。对呢间公司嚟讲咧，其实佢嘅录影带库存仲喺度噶嘛，佢未销毁噶嘛。咁佢咪将佢全部集中喺同一间铺头做？ 佢开咗录影带图书馆咯。 即系如果你真系仲想要睇录影带嘅话，我哋呢度仲有得卖。即 系 反正仲有租，即系变成咩嘢咧？变成就系、是有啲似以前黑胶唱片嘅苹果啦。如果你真系想要嘅，嗰度仲有嘅。 唔好话有咗我睇有啲人咧，即系有网友咧影咗相咧，我觉得好啲好经典怀旧咩 ？Superhero 图鉴啊，无名超人 Bad 啊，嗰啲冇出即系冇出个 DVD， 更加冇出 LD 嗰啲咁嘅陈年旧片咧， 因为冇得出噶啦，佢哋唔会再有得出噶啦嘛。 系啊，咩嗰大邻居莫名其妙嘅旧片。 咁你对两者系，所以话两者系相辅相成，因为个消息喺网上传开咗，所以就点讲，佢哋会有商机存在，因为你变成一个讨论嘅焦点嘅话咧，就会有人想揾翻佢哋噶啦嘛。 咁我觉得好事嚟嘅，因为始终你因为其实好多好多好多旧片咧，系唔会再出唔会出碟噶啦，即系叫做咩？大家已经遗忘咗呢个嘢存在。咁如果有地方你搵俾影带，你将翻俾影带翻嚟，过你谂部机过翻落影碟度数码化手动，大家好蛇嘅依。 系，而且呢、这个啱啱我讲啦，因为大家而家以前就唔会，而家就会好有个意识，就系俾录影带咧，即系随时你租完之后咧，就以后就俾人销毁噶啦。可能你还完翻去之后，我觉得个销售好低、哦，咁我唔系个租就数晒，个价值件商品本身嘅价值已经低过个 储 仓嘅价值嘅成本啦。咁佢可能攞去销毁，咁嘅情况可能以后下一次就冇人再有噶咯，甚至可能以前冇人记录过，所以大家会多少会有个责任感喺度，觉得哇我要保存呢件嘢。如果你喜欢佢嘅话，咁佢就可能会多啲人会有啲数码即系数码化咗变成，因为如果你变咗档案，一旦变咗档案喺网络上流传嘅话咧。佢永续落去嘅机会就非常之大啦， 系啦，所以其实呢个我觉得好事嚟嘅，即系鼓励，即系以前咧就咩，你耷带咧系犯法嘅，但系而家就咩，耷带系为咗令到啲 即系你多 历史流传，即历史流传落去， 你多咗一个 保留历史啊， 对呢个社会嘅 文化， 即 系文化保留文化，即使文化好 B 级影片，就系 C 级影片。 多咗个大义名分落去，你就系大，而且大家我谂间厂原本间厂先唔觉佢喺咪度啦，可能 我见佢执咗啦，或者系可能佢冇带都唔见埋，你好奇啊？嗰啲喂七十年代啲旧片，可能佢冇带唔知去咗边噶啦。 即系我唔记得边套嘢最终系要同观众攞翻嗰个 LD 翻嚟，唔系录影带，录影带品质太低，佢要攞翻 LD 翻嚟数码修复出翻碟噶，我记得好似试过。 唔系，我上次做Touch Channel 嗰集咁讲开就，而家人将当年天王驾崩嗰日嘅所有新闻全部掟咗上网，喂，依历史场面嚟噶，你搵唔翻嘅而家。所以嗰时呢啲即系喺依家佢而家住他人将成堆佢将佢成个仓嘅招呼掉晒喺一间铺楼里面，等大家查寻宝，好事。好啦， 仲有一单仲有一单就趣闻嚟嘅，日本趣闻嚟嘅，就而家 Go Game 越嚟越少，大家知噶啦。咁佢动画化更加少之又少啦。咁佢有只动画化阿和仲做 Wesley 做原画嗰只，就出动画化，然后出 cast 表嗰时咧，大家识嘅就会应该仲留意呢个领域嘅人，应该会会心一笑嘅，因为佢全部声都换晒，即系但系佢个换晒模式系乜嘢咧？我真系好耐好多年冇见过呢咁嘅嘢，因为本身用呢种方法玩嘅 game 就已经少啦，仲要可以动画化到，点解咧？因为佢同当年 Sub 嘅情况一样。 佢嘅声优全部换晒嘅意思系乜嘢咧？ 名 系啲名字， 马甲好格中文叫马甲名，日本叫原氏名，简单就系女界换表界换咗个名。 即系譬如呢个竹字自竹顺变翻做阿布顿，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系即系大家你即系点讲啊？ 即系简单就系平川达始，大家知边个噶啦？ 我最记得嘅例子都系北刀男啫， 唔系有名啲平川达始，一边又计咁平川大富。 唔系我讲嘅，当年因为用啱啱讲嘅例子就系对上一次我有印象就系十已经系十嘅例子啦，全部都系呢、這个即系当年即系话北刀男变咗做 Hit Tommy， 但系佢系唯一一个吊桥反转嘅嘢。OK 啦，咁啊 ，OK， 咁就只系少少趣闻。如果你见到啲人去真系真系愤怒的话咧，你就同佢提醒佢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乖非游戏部分差唔多啦，至于游戏部分呢， 我哋都讲咗好多 game 啦。 唔系 TGS 咪 TGS 专题嘅，就上个礼拜嘅 Otaku Channel 嘅续集。好，就我唞一阵先，跟住就 Otaku Channel 呢度。